从前美好的画面，是我爱死了昨天，看你虚伪的表演。 消失不见，爱的碎片。 却一时一再浮现，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啊。一个人的海边还找寻华人不变空旷的世界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，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，直觉呈现等待也是种熄灭。爱的碎片，不满未损的月葬第二夜，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，静静写下诗篇，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，却被疾风变现。 You know，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，我依然坚守这一切，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，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。 爱的爱太深，时间却走向缠绵，临近千叶，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

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？

在工作方面呢，做了我的前辈，也教会了我很多专业方面的东西，让我确实受教不少。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，都是我的老师。八月奋斗季，不管在生活还是工作，都要雄起奋斗啦。

969只听好歌不听话。

承受得起，虽已受创。其实我即使孤单依旧心忙，其实你不必担心我无视过有心，然而无谓贪望。放心，无抗尽空虚怎会面对。放心，无挨岸漆黑怎会渐退。无论当天撕得我心多破碎，我已太难太累分错或对。放心，还未唏嘘，心跳呼吸正常，不要担心冷场，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。有或数更过长，不过请你别问着，为我操心肩紧张。心跳呼吸正常，工作休息照常，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恨吸引，不需你来安抚骚扰我独唱。 闭上了你的嘴，无谓再会，要是再会更

谁为了一朵玫瑰终于一整片的花园，是谁为了一句誓言，一天又一天到永远， 是敷衍， 我该怎么？